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，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。 白夜秋风阵阵凉，一场白露一场霜。月下梧桐憔悴了脸，影子阴山背影墙。毡房里的蝉声，它低了高门。再饮几杯桂花酒，是最非最爱销魂。葡萄架下玩具间，谁唱嫦娥自飞仙？一板一眼山有远，唯一广播伴耳边。 八七点六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，广播剧场。 开会、加班、报表、订单，忙啊！ 减肥、游戏、逛街、网购，累呀、啊！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，为了理想打拼加油，头脑不能闲着。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，成天埋头苦干卖力，腿脚老实转着。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！ 不要急，不要慌，偶尔要休息，明确方向再出发，品味红尘烟火气。 不要烦，不要乱，偶尔要惬意，认清真相，观万象，领悟世间情与理。 哎，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，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。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十点半，邀您收听广播剧场。 十点半啊，广播的剧场拧了转转啊，敌人杰坐中间，远方他站旁边，狗头是也眼珠子乱转，敌人杰提神弹敌的经典啊，百姓的事儿他都放在心间啊，平平断断恩恩怨怨，嘻嘻哈哈就又是一天。 欢迎收听广播喜剧《狄仁杰断案新编》， 这里是《狄仁杰断案新编》，咱们书接上回，说汉阳县的书生沈墨竹身中数刀，死在了神农县的山上，身上插着一把绝版的匕首。经过狄仁杰一干人等层层调查、抽丝剥茧，竟牵扯出了一起十年前的灭门惨案。新话少说，好戏开场。 升堂威武， 堂下何人？有何冤屈啊？ 大人，小人正记点心铺掌柜的郑栽糕，我不是喊冤的，我是来投案的，我杀人了。 哦，你杀了何人呢？ 我等了你们十年了，直到那天看到小乔姑娘来到店里，我就知道包不住了。那件事在我心里埋藏了整整十年，我几乎天天都能想起啊。那个孩子哼都没哼一声就死了。 哦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详细说来我听。 事情是这么回事儿。十年前年关将至，我在外打工回汉阳，路上大雪耽搁了时间。那时候夜深了，汉阳县县城城门关闭，只得留宿神农县客栈。正逢年关，客栈除了老板一家三口，只有一位住店的客人，安静的渗人呐。半夜听见隔壁房间有啜泣声，之后一声巨响就没声了。我越想越不对劲儿，竟在隔壁房间发现了上吊自尽的沈墨竹。哎，沈兄，沈兄，醒醒醒醒啊！ 哎，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回事啊？大半夜的还让不让睡觉了？好啊，在我店里自杀呀？这让不让我做生意啊？哎呀，你们快给我，快给我滚出去！滚出去！ 掌柜的，掌柜的，掌柜的，好商量，好商量啊！这个人我认识，是我同乡，估计是遇到什么难事了。这不人还没事儿吗？ 大过年的，嘿，真是晦气！都给我滚出去！ 哎，掌柜的，你这就没道理了啊！要不是我发现了，这人可就真死您店里了啊！您得感谢我呀！啊，这大冷天的，你让我去哪儿啊？ 你可以留下，他不行，让他滚，滚出去！ 哎，掌柜的，您看您通融一下，我保证看着他，我明儿一早就走。 嗯，那他得加钱呐，啊，双倍的房钱，我要去去晦气。 我没有钱，我的钱丢了，这客栈之前还有，我身无分文了。 呦，没钱呢，没钱你住什么店啊？你的钱丢了可和我有什么关系呀？啊，走，赶紧给我滚，穷鬼！ 老板，今天之前还有的，钱是在的。 哎，不要说啦啊！有钱住店，没钱呐，你就给我滚了出去！ 哎，掌柜的，掌柜的，哎，你消消气儿啊！这位小兄弟读书读多了，不会讲话，我来付钱，我来付。 哎呀，看在银子的份上啊，不赶紧出去！哎，晦气！ 哎，沈兄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 哎，郑兄，别提了，我今天来神农县讨要稿费，整整一年的呀。我是一路捂着我的钱袋，进客店之前明明还有，怎么的就没了？ 你确定是在客栈里丢的？ 我走到客房再一摸就没有了。我怕他赶我走就没有吱声，现在想来应该就是他偷的，现在我也没有证据，这年我可怎么过呀？ 哎，您先别着急啊，这样吧，趁着他们熟睡咱们去账房看看找找，要真是黑心掌柜的偷的，咱们就把他给拿回来。 啊，这样可行？ 不然你还有更好的法子吗？啊， 那会不会被发现当成盗贼啊？ 你想要把钱拿回来吗？啊， 我 哎，走吧，不然天亮了就来不及了。 于是郑栽高和沈墨竹两个人蹑手蹑脚的到了账房找丢失的钱袋，郑栽高掏出了家传的匕首，拨开了账房门，拨开柜门，又连续拨开了几个钱匣子，他们被眼前白花花黄灿灿的金银惊呆了。 郑兄，我们快回去吧。 好啊，你们两个小偷，哎，敢偷到我的头上。 哎，掌柜的，你可别乱说啊，我们只想找回自己的钱袋，你误会了。 误会？嘿嘿嘿，你们撬开我的账房说我误会，哼，谁信呢？走，我们去见官。 掌柜的一声比一声高，安静的夜里烛火从下往上映着掌柜凶狠的面孔，沈墨竹只想让他闭嘴不要报官，如果报官就全完了。于是他拿过桌上的匕首冲着他的胸他就刺了过去，没费力气人就安静了。 师兄，你 我杀人了，我只想吓唬他，我没想要他的命，我没有。 老头子干嘛去了？ 店主的老婆听到动静要来账房找店主，刚 刚开门，郑栽高一个箭步冲了过去，想都没想，把刀插到了老板娘身上。急了眼的郑栽高环顾四周，看到一个睁大双眼被眼前景象吓傻了的孩子，又是一刀下去，世界仿佛瞬间安静了。沈正两人瘫坐在地上许久。 郑兄，我们逃吧，我不能见乖，我不想死的。 走，等等， 啊，郑兄，你要干嘛？ 不能就这么走了。那一夜，我们几乎没有合眼。我俩把我挑铁器的那两个大箱子运到山上，把箱子里的东西都藏好了，挑着空箱子返回来，装上了几乎帐房里所有的金银珠宝，换下来血衣放到炉火里烧尽，返回到山上躲了起来。 你们二人如此草菅人命，简直丧心病狂。 那一夜我们几乎没合眼，生活的艰难是七苦八叉的涌了上来，闹得心里也不知是什么滋味，全身血脉喷张，全在山上竟不觉得冷。我们商量把金银放在我的铁匠铺。 郑兄，我信得过你，金银我放在你那里，逢神过后我分多次拿回。 沈兄，这是我祖传之物，刀放在你处，鞘留在我处，以此为戒，此事我们约定不对任何人提起。营两军分后，你把刀还给我，我们再无瓜葛，再无往来，生死有命，富贵在天。 好，郑兄，此事因我而起，必当遵守承诺。 好。 第二天，两人带着赃款若无其事地回到了汉阳县，欢欢喜喜地和家人团聚过年，并按照约定分完了所有银两。客栈遭灭门，惨案无人伸冤，当时的神农县县令懈怠，这案子就石沉大海，变成了一桩悬案。此后几年间，郑栽高拿着分得的赃款转行甜蜜事业，做得风生水起，洗白了身份，摇身一变成为企业家。沈墨竹却因为心魔作祟，无法正常写作，沉迷于酒色赌场，无法自拔，借口寻找灵感。执念成性的沈墨竹很快就败光了所有的钱，债台高筑，看着生意红火的郑栽高甚是眼红，屡屡要挟。那日郑栽高店庆，他又来了。 郑兄，我来给你道喜啦，生意兴隆，财源广进呐。 你怎么又来了啊？我已经给了你很多了，你还想要什么呀？ 哎，郑兄，不是我想要什么，是你想要什么呀？ 我想要什么呀？ 郑兄，难道不想要回你的家传宝物吗？ 你， 我也是为了郑兄好啊，免去了烦恼啊，我们一次来个了断。 你想怎么了断？ 晚上神农县山上老地方，100两。 好，我答应你。 黄金？ 什么？你穷疯了吗？ 你要我现在就发疯吗？啊， 你别逼人太甚。 哎，掌柜的，今天高掌柜来了啊。 郑掌柜，开业大吉啊。 哎呦，高掌柜，有失远迎，有失远迎啊。 你快点给我些银两，要不我现在就发疯。 郑栽高用碎银打发走了前来要挟的沈墨竹，心里气得直发抖。晚上他如约带着银两来到了当年他们藏身的山上。 带来了吗？ 带来了。我的刀呢？带来了吗？ 打开箱子，我看看。 你看吧。 郑兄，我说的可不是一百两银子。 什么？ 我说的一百两不是银子，是黄金。 你可真是个无赖，我只有这么多，把它给我。 郑兄，今天你要么杀了我，要么把那一百两黄金都给我凑齐了。 黄金没有，只有这一百两银子，你这些年从我那里拿走的你还少吗？ 郑兄，那你可就别怪我。 你想要干什么？ 我问你，一百两黄金有没有？ 没有。你疯了？ 不，你要不答应，我就再次。我死了，就是你杀的。你是要脸的人，什么都有，我什么都没有。我不怕你，我问你，一百两黄金有没有？ 没有。 有没有？ 石梦竹，真的没有了。你别再扎，别再扎了。 这石梦竹真够狠的，对自己下手啊。 我怕弄出人命来，答应他马上回家去拿，岂料等我再赶到城外时，城门已经关了。 那你再次回到山上了吗？ 没有。 沈墨竹最后坠崖被挂在了树上。 第二天我就听说那个无赖坠崖死了，我怕呀，我怕你们找到那把刀还有银两，这些年我起早贪黑没有睡过一个踏实觉，生不如死啊。这几日山上雾大，晚上根本看不清路，就没敢贸然前去啊。 你所说可是属实？ 绝无半句虚言。 这边郑栽高投案自首，沈墨竹的妻子听说了，拔腿就往县衙跑，听到郑栽高的说法，忍不住大喊道： 哟，大人，他信口雌黄，我家那位平时杀鸡都不敢，怎么可能杀人呢？又怎么会拿刀扎向自己呢？一定是你有什么把柄在他手里，你想用银两收买他，你杀人灭口。 哎，大人啊，我所言句句属实，请大人明鉴啊。 沈夫人稍安勿躁，待衙役重返现场找回银两。 请大人明鉴，我虽然当年一时糊涂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错误，可是这些年我恪守本分，用赚来的钱做慈善。 你以为那样就可以洗干净你手上的血吗？你犯的错何以拉上我家官人？杀了他还不算，还把他推下山崖。 方案，将郑栽高收押在监，待证物取回，明日再审。退堂。 这边退了堂，狄仁杰带着小乔、元芳去神农县爬案发的山。 哎呀，累死不过了。哎呀，哎，我最累喜欢。 哎呀，这么大山哪儿找啊？都快登顶了。 你说，这姓郑的和那姓沈的，这两个人也真够逗的。跑这么老远，也不嫌麻烦。 那要是搁你，你搁哪儿，了断呢？ 哎呀，我当然是约在铺子里啊，那好歹也是自己的地盘好吗？ 是啊啊啊，对，再来壶茶啊，上盘点心。大人，你怎么看？ 我看可以。方啊，这个本官爬了半天的山也累了，来，我也给你银子，你去买点点心去。 弟弟，你真好。 哎妈，你们。没你们这样的，就算咱主题歌里唱的元芳他光毛腿一颗不得闲啊，当然这歌这第四季也没有了，这是不能这样的。 你身后好像有 什么呀？你别吓我，我胆小， 很有发亮的东西。 就在你靠的树枝的后头。 5两银子，银子！ 这100两银子找到了，证实了郑灾高送银封口的事儿。可这沈墨竹的刀伤和坠崖又是怎么回事呢？再次来到公堂之上，狄仁杰道出了事情的原委。 众人听判，沈墨竹、郑灾高二人为抢劫钱财，在汉阳县临县一客栈杀害3人，导致一家3口灭门，其中还包括一名襁褓中的婴儿，手段冷血残忍，令人发指。在潜逃10年以后，最终落网，二人死刑。沈墨竹因挥刀自残，要挟郑灾高，并在郑灾高下山以后藏匿钱财，体力不支，滑落死亡。现在宣判，郑灾高秋后处斩。 大人，你断案不公，我家相公明明是冤死的。那日山中，他眼中流下的泪，他眼中流下的泪水为证，在场的人都看到了呀。那么多刀伤，怎么可能是我相公所为？一定是郑灾高，是他这个恶人。大人，请还我一个公道。 这个，哎，沈夫人，我们大人都说了嘛，沈墨竹是死后啊，这个泪水啊，他被山上这个霜露，还有这个气温升高，咵一下就自然就没了，就化了，你知道吧？ 他身上那么多处刀伤呢，怎么解释？ 沈墨竹身上的刀口确实为自残要挟郑灾高所为，自残入刀口深，出刀口浅。但如果是郑灾高所为，那沈墨竹必定会由于挣扎造成伤口深浅不一的。 10年悬案一朝告破，害人终害己，一切都在冥冥之中有所注定。本该如释重负，但小乔看上去并不开心。 哎，乔妹啊，你这是怎么了？这是啊，让双给打了？ 不开心。郑老板这么一被判死刑，往后啊就少了一家好吃的点心铺。哎呦， 小乔，你傻呀？你没听匣子里说吗？正记点心铺关张清仓，所有点心打1折，买一还送2，过这个店就没这个村了。 啊？你说什么？来，你等等我啊！ 广播喜剧《狄仁杰断案新编》由北京文艺广播录制，策划郝卫群、徐然。本集编剧张一石，演播宝木中阳、云中三月、小曾、左左、程苑、诸葛小贝、刘超、高飞、阿佳、朱蓉蓉、图特哈蒙，后期制作云中三月。感谢您的收听。 东边的黄连小肚里酸，我鸡红肠炒米饭啊， 爹什么 我里嚼一嚼，看看哪个敢不吃，不吃大成二傻子啊！谁给的容颜，包子给的胆，行侠仗义人世间呐。小小的姑娘虽然精神不太好，但儿也是条好汉呐。 鼓掌！ 水流过小村塘，好汉你这壮看少年郎。 人间刚刚 哎。为你下厨房啊，春水流过小村旁，好汉你这壮看少年郎，郎啊郎啊郎儿你个郎啊，好汉为你下厨房啊。狄 仁杰， 不行侠仗义人世间呐，小小的姑娘虽然精神不太好，但儿也是条好汉呐。 你吃吧， 春水流过小村塘，好。